第34集，秦称再次听到霍家的消息，又是在半个月之后。霍老头进医院了，这次是中风，能不能醒来都是未知数。霍昭林远在国外，作为他的配偶，秦称有责任和义务去医院探望一趟。虽然他其实只是想去确定霍龙亨到底还能活多久。病房里除了二姨太一家，还有霍家的几个叔叔姑姑。霍龙亨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各种管子，了无生气的模样。霍龙亭眉心紧拧着，正在质问霍昭乾为什么他爸三天前就进了医院，到今天他们才收到消息。 你爸爸病得这么重，你却刻意隐瞒消息，你到底什么居心？你想要做什么？ 霍龙亭的语气很不客气，他本来就不是脾气好的人，霍昭乾的所作所为也着实让人恼火。霍昭乾脸色不好看，大概是霍龙亭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教训他，让他脸上挂不住。对方虽是名义上的长辈，实际年纪比他还小，以前有霍龙亨压着他不敢说什么，现在霍龙亨这副样子，马上他就是霍家的当家人了，还被人这么训斥，他也窝火得很。 各位姑姑叔叔都是大忙人，不是我不通知你们，是怕耽误了你们的工作。真要有这份心，每天都能来家里看一看爸，也不必等我通知各位才知道爸出了事。 在场的几人被霍昭乾说的面色善然，但都知道霍家以后就是他的，也不好多说什么。霍龙亭却并不考虑这些。 今天要不是我去看大哥，也不会知道他已经住院三天，否则你是不是打算一直隐瞒到隐瞒不住，再通知大家参加葬礼？ 小叔这话说的，是想咒爸早点死吗？ 谁成天想这种事情，你心里清楚。我问你，你爸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突然中风？你们母子三人是怎么照顾他的？ 爸他这一年来身体一直不好，手术室都进了好几次了，我不是医生，更不是神仙，还能保证他不出事？ 眼见霍昭乾和霍龙亭要吵起来了，二姨太赵兰珍赶紧打圆场。 哎呀，昭乾，你少说两句啊，你怎么跟你小叔说话的？龙亭啊，你也消消气啊，这事呢确实是我们顾虑的不周全，昭乾他也是关心则乱，这三天啊他照顾他爸几乎都没有合过眼，才忘了通知你们，真不是故意的。 他忘了你也忘了吗？ 霍龙亭却半分面子都不给他留。赵兰珍面色尴尬，一旁的霍昭雅怒气冲冲。 小叔你说话过了吧，你教训我们就算了，我妈好歹是你大嫂，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态度？ 从进来后一直默不作声看戏的秦称没忍住嘀咕了一句， 我丈母娘才是正经大嫂，别自抬身份了。 闻言赵兰珍的脸色更加难看，但不好反驳，霍昭雅狠狠一眼瞪过去， 我们霍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秦称嘴角微撇，懒得再说。霍昭乾阴沉着脸下逐客令， 我爸现在这副样子，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还闹得他不安宁。各位如果不是真心来看他，而是想趁机找麻烦的，就请回吧。 秦称仔细打量了一番病床上的霍龙亨，他这半死不活的样子估计也撑不了几天，暗想着怕是等到霍昭林回来，或许真的要来参加他的葬礼了。没兴趣再在这里多待，秦称下楼离开，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园里碰上了带着女儿在草坪上玩耍的魏青书，他笑得很开心，似乎楼上的愁云惨淡完全没影响到他。见到秦称，魏青书抱着女儿主动过来跟他打招呼，秦称随口问他， 大嫂怎么不上楼啊？爸出了事，昭乾哥着急上火，在楼上跟小叔都快吵起来了，你不去管管吗？ 魏青书笑着捏了捏女儿的手， 你觉得我管得了他吗？何况他是真的着急上火吗？怕是迫不及待吧。 秦称有些意外他会这么说，魏青书面色不变，与秦称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秦称叫住他， 你知道爸为什么突然中风吗？ 魏青书转头冲他笑了一笑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抱着女儿径直离开。秦称看着趴在他肩头跟自己挥手说拜拜的小女孩，想到刚才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和魏青书言语间隐晦的暗示，心中了然。霍昭前和对手公司 CEO 有来往的证据，霍龙亨那里想必已经收到了，然后便中了风。事情发生的未免太巧合了点。之前他与霍昭林说起这事时，霍昭林便说霍昭前或许会狗急跳墙，现在看来也许真的被他说中了。霍龙亭也下了楼，秦城与他打了声招呼，一起去停车场拿车。霍龙亭刚才去问了霍龙亨的主治医师，他的情况很不乐观。 能不能醒过来还说不准，就算醒来了也很大可能不能自理。 霍龙亭到底有些担忧，秦称却觉得霍老头的命已经够硬了，心脏病那么严重都撑了下来，如今中了风也还有苟延残喘的希望。当然前提是他身边照顾他的人当真想让他继续活下去。 小叔要是真担心吧，就多注意点霍昭前那家伙，我看他问题大得很。 霍老头死不死秦称都没什么感觉，但既然知道霍昭前居心不良，他也不想做帮凶，该提醒的还是会提醒一句。霍龙亭点头，其实不用秦称说他也觉得这事儿有蹊跷。 昭林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，你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吧，他要是有空就回来看看大哥。 好。 秦称上车之后就拨了电话出去，霍昭林那边还是清晨，他才刚刚起床。秦称把他老子中风的事情说了一遍，霍昭林语气平淡地嗯了一声。 很严重吗？ 我刚去医院看过了，医生说很大可能会成为植物人，你要回来看看吗？ 那就算了，我暂时不回去了。 霍龙亨要一直昏迷不醒，他回去探望也无非是做姿态给别人看，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。 你想我回去？ 你不想回来就算了，工作重要。我也觉得没必要，有空我会替你来医院的。 霍昭林是可以借着探病的理由回来跟他见面没错，但他并不想他这么来回折腾，太辛苦了。秦称突然变得这么通情达理，霍昭林都有些不适应了。 你要是觉得麻烦就算了，反正也根本不需要做给老大他们看。 嗯，我听你的。 挂断电话，霍昭林犹豫之后还是让秘书给自己订了回国去的机票。秦称虽然说随便他，但语气里的失落却藏不住，他不想让他失望。接到霍昭林的电话时，秦称正在家里吃晚饭，回过神放下碗筷起身拿了外套就往门外冲。霍昭林说他已经从机场出来，在回家路上约了他去他们的小家见。他们几乎是同时到的，在家门外碰到，霍昭林张开双手，秦称本能地扑上去抱住一路赶着回来风尘仆仆的爱人。明明才分开一个多月，却感觉隔了一个世纪那么久。耳鬓厮磨间，秦称小声抱怨， 你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，我可以去机场接你的， 给你一个惊喜。 霍昭林搂着他进电梯，在电梯里就忍不住亲他，黏黏腻腻的一吻过后，秦称摸着霍昭林冒了胡渣的脸轻笑出声， 你好像瘦了点儿。 你倒是被你哥给养胖了。 进门之后他们没忙着收拾，互相搂抱着靠坐在沙发里安静地说话。 不是说不来的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 探病顺便看你。 其实是反过来的，看秦称顺便探病。 在这里待几天？ 就一天，明天晚上就得走。 他只有一个周末的时间，没办法常待。秦称点头表示理解，只有两天，霍昭林也特地回来看他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 说了一会儿话，霍昭林问秦琛， 晚饭吃了吗？ 吃到一半接到你电话就出来了。 那正好，我们一起去吃啊。先陪我去冲个澡，换身衣服我们就出门。 他抱着秦琛站起身。 坐了这么久飞机你都不累的？ 累，但是我更想和你一起吃晚饭。